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這兩天,嶺南大學被指為社區學院和校外進修課程，藍修生遭到校董會主席極度遺憾。 學院、學術界有這些指責,很不尋常。 我們不是在學校裏,不知道有什麼內情。 但聽帳面的報道,本來說被他收3000多, 結果收了5000多, 可能有人覺得會影響教學質素或藍招生等等。 但我想這不是一間半間學校的事。 這個藍修生,如果他是藍的話, 到底後面是什麼原因? 我認為你現在2012年 去研究一個大學藍修生的問題， 為何在2001年 當前董政建華提出要令到香港 不知六成還是七成, 起碼六成的中學畢業生 有得入大學, 這個算不算藍呢? 再早1992年 當突然將全香港、嶺南、浸會、城大、城市理工和理工學院全部升格為大學時，那時算不算理工學院和學院叫藍升格為大學呢？ 你提及嶺南的例子，就是他開了一些非本科生，即是學士本科以外的，包括社區學院的副學士之類，或者是研究的課程。 濫收的情況,是因為學生或教職員 為了開這些賺錢的學科,而忽略了本科生、學士的教育和師資。 這是第一種濫收的情況,即是為了開一些賺錢的課程,而忽略了或減少本科生教學的資源。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剛才所說,升格了很多大學。 不是以前那種,只有兩間 而多了大學生,算不算是濫收呢? 這兩個問題就要分開研究。 因為你知道,學院、書院、理工 你一升格為大學時,就一闊三大。 不是從此畢業生就叫大學畢業生威威、戴方帽、享有這個 與牛津、普林斯頓等等地位， 而一升教大學,很多資源就要多拿一些。 因為大學全世界來說,學術審視的標準 你要教學和研究， 尤其是香港一個自稱的國際城市， 這裏是面向四方八面。 例如香港的大學畢業,可不可以接軌哈佛、耶魯、 牛津、劍橋、倫敦大學等， 升格之後,當然教育資源要相應增加。 如何用是一回事， 令香港的9間大學可以與西方,說明是西方 不是向北,西方的名牌或一般的大學可以接龍。 這就是一闊三大。 人無才不行。香港一個六七百萬人口的城市,突然間大學的教育膨脹得這麼厲害,你要扔這麼多錢下去,錢從何來? 不只是錢,人從何來? 大陸扔了錢下去, 政府要給 政府是否給了? 如果政府給不完,政府給多少成? 政府給四成 另外六成是否要你大學自己去撲水? 現在是一對一的配對 你大學籌到1元 政府就出1元 如果一旦出現什麼配對 或者大學校長的功能有點像CEO 你聽到這些議論的時候 你就知道氣氛不妥香港的大學開始走向商業化很久了只有這個拿錢是三種途徑第一當然是政府給第二就是大學校長憑他的人面所謂的抌心口現在你請大學校長不是你有懂得多少行政管理在外國有多大高的地位這些都要考慮但亦要考慮你有沒有吸金 融資和拿捐款的能力,Fundraising Manager 如果這樣的大校長就難請了因為你要在國際有學術地位的時候他要說他是科學家又要是一些著名的學者 他到捱到這個年齡,50多歲 他必然要在外面請美國、英國請 他必然不是一個理財的人,必然不是一個講融資的人 如果要理財、要融資,如果你要這樣的功能 就不應該去請大學校長 大學校長,你又說要他拿到諾貝爾候選人 同時諾貝爾候選人,我想他沒有吸金的能力 即是向富豪丟心口麻煩你弄一塊板出來登台他沒有這個能力因為他不是撈家說句白一點你現在要撈家要江湖客要吃四方飯這個你又要是沙哈羅夫的政治良心又要有 愛因斯坦的學術英明 還要同時分分鐘要有杜月笙的性格 本來這些籌款不是向商界的人只向他們買手 因為美國的大學,其實最主要是來自舊生 因為如果那些百年的大學,積存了人脈和舊生的能量很大 大部分都是舊生的網絡 但現在的大學除了港大百年老店之外 其他都是很新的,不是有一、二百年歷史 變成舊生那邊不是一個主要很大的捐款來源 所以亦要向一些富豪、商人、賣手這就是問題了當你設立了一些 啊,個個咩呢,你捐50個捐,一對一配對囉,你叫一對一配對囉,係咪。啊,關愛基金,唔係關愛基金。啊,關愛基金當初曾蔭權落台無幾耐,就講啦,目標100億,富豪抌心口50億,政府就50億。咁當初有某幾個富豪係抌咗1億,2億有至5億有至,而家拍咗Q點樣買美。 第一、第二,當富豪給政府關愛基金扔了心口 而又沒有配對,又不知如何收科的時候 接著七間大學、八間大學又來扔心口 你猜富豪會不會給? 此其二 第三,富豪都給任何人都明白 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 我捐了錢給關愛,我捐完錢給A大學 再捐給B,再給C 最後富豪會問我得到的是什麼 譬如,我可不可以捐了這麼多錢,再加上公益資 關愛基金、保良局、博愛 我可不可以有一個我心儀的特首上台 最近半年,答案很明顯,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的時候,未來五號的富豪的心情和感受 是受到傷害。 你不要以為13億中國人民才有脆弱感情， 富豪的感情都很脆弱。 富豪很希望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心儀的A先生做了特首， 結果A先生是大熱倒灶， 整班富豪沒有臉，是另一個富豪聲稱沒有人緣的 或者在江湖傳聞種種牙齒人的B先生做特首， 全香港的富豪的感受受到影響， 他們的感情受到傷害， 即是傷害了富豪的感情。 每個人都說feel good feel good， 他不feel good， 那銀荷包當然沒有那麼爽。在這個時候有9間還要不臭米氣，在這個氣氛在門口排隊來見我， 那我給好還是不給好呢？ 我當然不覆電話叫秘書， 當然叫秘書說阿先生out of town。 我是某校長，他何時回來不知道。 沒有，我只想跟他arrange一個lunch。 麥先生或者麥博士近來三幾個星期都不太有空。去了哪裏？我不可以告訴你，聽說去了劍橋的院長吃飯。下個星期哈佛和普林斯頓。 那幾間香港的大學聽到面面青， 他能否撲水呢？ 如果撲不到水,是否他的責任呢？ 當然不是他的責任。好了,這是第一個渠道。 這些水塘的來源乾了,或者粒粒地,那又怎樣呢？ 他不收生,向一般平民開刀， 你問他哪裡撲水回來呢？ 請問 又是你說,六成、七成中學生讀大學， 然後還有 你不要忘記,現在讀完Form 6、Form 7 如果沒有大學讀,是出來吃的 你叫他找什麼事做？ 所以都很同情大學家。 他不去社區大學插班,家個人家相反， 他不去讀校外課程,叫進修， 可能一半自己騙自己， 一半是吃,一半是很多種原因， 有些想一直等到經濟衰退過了， 有些港女一直吃,都是兩年,找一下有沒有對象。 你不要理他。 如果我是大學校長,有學費我當然收， 我要跑數， 統計處都懂得說,調查員上門敲門， 有些事情,對不起先生,阻你兩分鐘， 又關門閉門羹， 問人拿錢很艱難， 校長很慘。 統計員不是問人拿錢， 是問人拿兩分鐘時間。 都跑不到數,如果被迫下街吃滿魚蛋， 然後兩個搞定他,叫督數的話， 你問校長 希望今晚8間院校的校長有份聽， 我怕他們聽聽,就撕眼淚出來。 做人校長甚艱難。 是我們才說這些老實話。 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政府都知道,這十多年來,魏晉展翅校外課程， 副學士,還有模仿社區學院,美國等， 這些已經是一些僭建物。 而且在英治時代的教育制度很清楚， 你中五畢業,Form 5, 有很多很實際的學科,譬如當時有航運業， 董浩雲、趙松憲、包玉剛的時候， 理工有一隻叫做航海通訊系， 是給你讀O-Deep， 即是普通文憑， 以及High-Deep， 你進入高級文憑。 你當時可以進去理工讀這科， 或者當時香港有五金， TI,我們稱為工業學院， 工業學院,李惠利、摩利神山， 這些不是拿Diploma,是拿Certificate， 這些是非常之實用的。 野金、 野金、扎鐵這些 甚至工業學院好像沒有烹飪，當時沒有那麼厚腔期，輪機、整機器，至於理工就是technical drawing 繪圖員，拿了diploma是很實用的。 因為政府的職級會吸納這些certificate的學生， 因為你當時再看香港幾張大報，政府聘用人才 這些地政署、水務署、建築署，全部請機電工程署，李惠利和理工學院相關這些很實用的學科。 你說是否專業又未得說專業， 當時專業不是那麼濫用。 你在李惠利或李工畢業出來,立刻3000 政府工,鐵飯碗,你進去就是鐵飯碗。 但你不是打算做到政務官。 想做政務官,這些人上面就是EO 叫行政官管這些人。 EO,再上面就是AO， 就有其他渠道，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當時因為香港的經濟結構與現在不同，那些不需要僭建什麼偽進展次，偽進展次為何不需要政府辦，因為民間有學師、有炒鑊，現在電影業也是。 那些燈光師、老師傅50多歲，燈光是誰學的？ 攝影、收音 誰課程？沒有 大觀片場學回來的， 讀到Form 5甚至小學畢業， 化妝、收音、道具， 每一個行業,這些是本土學徒制， 是不需要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僭建這麼多塊來照顧這些那樣。 所以今天傳統基金會說香港的經濟自由，政府應該小，不要搞那麼多事。現在相對於六、七十年代，政府已經很龐大，它不龐大不行，整個經濟現在只是依賴一件房地產。 他經常有一個假大空說建設知識型社會，這本來是一個好的方向，但要在政策上配合，例如剛才提到的電影業或製造業。 如果你繼續有這些,訓練了剛才提到的學科 那些人出來,他就可以各行各業工作生活。 但現在沒有。 當時李惠利、摩尼神山、理工學院 多開一間城市,至中大和廣大 它不是亂開的,政府開一間這些東西,或者開始課程 不是拍拍腦袋,水到,或者左聽右聽 現在這個是有必要,那個是有必要。 英國人當時對社會結構和行業變化了如指掌。 譬如就說,不要開一些學系,讀到出來是沒有東西撈 例如中醫中藥,為何打死都不開? 因為不實際,不是殖民地政府看不起中醫中藥文化,帝國主義 是因為沒有東西撈。 果然,董不信邪,上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要復興中醫中藥 那又如何呢? 出來又如何呢? 很多現在都在實習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或者是上廣州繼續進修,有很多例子。 為何要上廣州繼續進修? 因為中醫中藥的專業和研究中心在廣州。 那你為何跟人爭食呢? 即是香港有個赤鱲角,為何深圳有一個黃田呢? 然後珠海又有一個國際機場呢? 如果是以前的廣州,走路上去又好,坐火車上去又好,要五、六個小時,但現在你還要建高鐵,你的政策完全跟你的發展方向不配合。 當他那時建中醫中藥,他沒有想到廣州已經是中醫中藥中心。 是啊。 到他想到的時候,他又沒有想到有一天香港和廣州一條高鐵扔了 40分鐘就到。 你這兩個中心,或者這些叫重疊 根本是互相矛盾。 有沒有這樣想過? 沒有想過。 英國人在這裏就會這樣想。 人家一看看10年、20年,甚至看3、50年。 所以他的資源不會浪費。 錢會用在刀口上。 就不會出現現在這些藍修生,這些是笑死人。 網絡8比1903多說。